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明两天，话剧《苏东坡》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话剧将时间线放在苏轼生命的后20多年，从他自称东坡居士开始讲起，主要描述了他经历乌台诗案被贬之后，辗转来到黄州、惠州、儋州三地之间的故事。话剧由编剧姚远执笔，导演查立芳执导。舞台剧《关汉卿》今晚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关汉卿不仅是伟大的剧作家，还是鼎鼎有名的铜豌豆。将这样一个极具个性的角色搬上舞台，必然是很有看头的。王班、余明嘉的主演阵容值得一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音乐会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来自法国的新一代指挥家亚历山大·布洛赫将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及合唱团，带来德彪西与陈其刚的两部合唱与乐队作品，以及贝多芬的第3与第4交响曲。芭蕾舞剧《睡美人》以其恢宏的布景、华丽的场面、高难度的动作，被盛赞为古典芭蕾的百科全书。今晚拥有98年历史的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为首都的观众解读这部伟大的作品。舞台剧《老张的哲学》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剧改编自老舍1926年发表的同名长篇小说，导演李伯南在研究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编和创新，使得这部老作品焕然一新。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地下横穿北京城的地铁6号线不久之后将上演真正的大战跑快车。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6号线全新的运营方案，将为副中心跑大战快车，快车将甩掉部分中间车站，方便市民快速通达城市副中心。市人力社保局最新发布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和旧版目录相比，新增医保药品476种，医保药品品种将增加到2986种，新增的药品主要是抗肿瘤新特药、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药品和儿童用药等等。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雄安校区、北京市第80中学雄安校区、北京市61幼儿园雄安校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3小学雄安校区近日挂牌成立，这标志着北京市教育援助雄安新区首个项目启动实施。未来北京市每年将保障1000万元重点支援雄安新区教育发展，经费主要用于教师培训等等。2018年高招体检正在进行，今年将有6万多名考生参加体检，比去年略有增加。体检主要问题集中在视力不良。今年高招体检时间是本月1号到20号，北京市体检中心将在4月20号到8月15号通过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提供查询服务。海淀区第一个启动申购的共有产权住房中铁碧桂园项目启动选房，记者在现场发现，参与选房的大多是在附近工作的刚需族，这也表明通过共有产权住房申购政策促进直住平衡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受伏合区影响，扩散条件较差，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不宜户外久留，外出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现在的节目是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哎呀，米夏，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也有这种欣慰的感觉， 是吧？没有什么电视剧可看呢。随着美好生活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美好吗？ 我们的生活瞬间就美好多了啊！我们俩说的是2月28号，这个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一起播出了电视剧《美好生活》。 嗯，缓解了春节之前就开始的剧荒啊！ 而且我觉得这《美好生活》比年前咱们追那几部还要好。 哎呦，你都没看几集，有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呢？ 我觉得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起码头两集我觉得哎呀挺棒的，演员我也喜欢，剧情的发展整个节奏都是我喜欢的。 哦，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终于有李乃文和李小冉了。 哦，你喜欢李乃文啊？ 李乃文负责搞笑， 我喜欢程昱。 哎呦妈，你是 啊 有恋叔情节吗？ 不是，这个我觉得要是大叔要是程昱那有点太比大叔还得再长一辈 啊。你应该是喜欢张嘉译的那种人呢？ 也还好吧，张嘉译也挺好的。 少妇杀手啊， 少妇杀手啊，不是中年妇女之友吗？ 关键这个戏里还有谁啊？宋丹丹、牛莉、辛柏青、姜妍、岳以恩，还有刚才你说的程昱以及 陈美琪 啊，小青。 对，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里小青的扮演者陈美琪、啊。 所以这个实力派演员啊，还是很多的。这戏说的是什么呢？ 这戏主要说的啊，就是身患重病的徐天，就张嘉译演的这中年男士啊，经历了情感事业的双重打击，觉得美国实在是没法混了，那还是回到祖国吧。回国之后来到北京，就和出版社的编辑梁晓慧，李小冉演的这个啊，他们俩产生了情感纠葛，重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为什么徐天他遭受情感打击呢？就是因为他目睹妻子出轨，于是呢他毅然净身出户，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故乡北京。 而且这徐天还不是一般人，他呢为什么他妻子出轨，其实剧里有交代，就是他主要是身体很虚弱嘛。 他对着那个老外说，哎呀你趁虚而入啊，老外说了一句， 我不虚。 我虚。 对，因为他心脏有毛病，说这个心脏衰竭一直都非常难受啊，导致他这个妻子牛莉演的就出轨了。 对，三十如狼、嗯、四十如虎，所以说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反正他们俩离婚了。 哎呦，我这搭档还真的挺劲爆的呀。 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我们关心的啊，不是我们关心的啊，我们更关心的是后面啊，就是他回北京，结果在飞机上心脏突发疾病，然后呢就要是吧手术， 他在飞机上就晕过去了。这时候啊，赶到 T3 接儿子的刀美兰还有他的妹妹啊，俩人就接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电话，说你儿子在飞机上过去了。 嗯， 下一个镜头接的就是120把他拉走了。 没想到到医院抢救他的大夫还是李乃文扮演的。 哎，这李乃文啊在里头叫黄大仙儿， 我怎么看都不觉得他像一个主任啊，而且是外科主任。你说他是一个在上部戏我们追的那个叫《恋爱先生》里演一牙医， 也是大夫， 还说得过去啊、嗯。但是跟这个主刀的外科大夫那形象比，差远了。 我觉得你没有看到大夫的360度无死角。 行，那我们听一段好不好？李乃文对话宋丹丹： 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你自己掂量。 你哥80%是上天堂。 我说你。准备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肯定是想上天堂的呀。 意思就是不想活了是吧？ 豆豆，咱俩都是医生，咱得讲科学吧。 小黄，你甭理他，你看着我。 我看着您呢。 我儿子躺着进去了，经你的手得给我站着出来，你有把握吗？看着我，有吗？ 几乎没有。 为什么？ 林阿姨，我是医生，我得实事求是啊。 你就不能创造一回奇迹？ 哎，豆豆，你就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更乱了。 少废话，把我跟刘皇后嫁给你。 不是，这事你不能瞎开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你就是没开玩笑，我也不敢答应你啊。 你不是专家吗？要你干嘛的？ 对， 我马上过去。 那个，有供体了啊，刚捐献的， 准备手术。豆豆，刚才你说话算话吗？ 手术去。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阿姨， 手术去。 我去，我去。 哎，这个里面。我们一人得分饰好几个角色，特别是米夏，你难度很大呀。 要不你演老太太吧，这个你拿手。 那我也演不了她妹妹啊。 这个你也拿手，装嫩也拿手。 装女的不拿手。 不拿手啊，你曾经装过。 我多阳刚啊。 你不是想你演过蝎子精，你忘了。 我装太监可以。 不能这么自暴自弃。啊，来吧，我试试老太太。 啊，你是老太太啊，还有她的女儿。 啊， 我呢是黄大夫、黄大仙儿，还有一个敲门的医生，是吧？ 啊。对， 早。 嗯，这我是豆豆啊。 豆豆跟黄大仙呢是恋爱关系， 也不算恋爱。 对，黄大仙一直追他。 哦，一个43，一个33啊。嗯，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你哥80%上天堂。 我说你，你上天堂，你还是下地狱？ 我肯定想上天堂。 哎，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活了呗？ 豆豆，咱都是医生，咱得讲科学。 小黄，你别理他，你看着我。 我看着您呢。 我儿子是躺着进去的，经你的手，你得让他给我站起来，你有把握吗？你看着我有吗？ 几乎没有。 为什么呀？ 阿姨，我是医生，我得实事求是啊。 那你就不能创造一回奇迹啊？ 哎，豆豆，你就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里更乱了。 少废话，你要把我哥给我救活了，我嫁给你。 这不能瞎开玩笑啊。 没开玩笑。 你没开玩笑，我也不能答应你啊。 就是老太太了啊。你不是专家吗？要你干嘛呀？ 干嘛呀？主任，有供体啊，刚捐献的。啊，那马上手术。不是，豆豆，你刚才说话算话。 手术去。 阿姨，我。 手术去。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这里是4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前两集其实还是蛮悲的，因为毕竟赶上这事儿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多欢乐的演绎。 我觉得一开始啊，这个悲中有乐，比如说和那外国朋友一块聊天的时候，那一块挺逗的。 那我们不能演绎啊。 哦，是啊，尤其是他那名字。 你姓什么？ Funk 啊 ，Funk， 他姓 Funk， 就是法克的意思。 张嘉译说：“你妈你爸是多不待见你，给你起这么一个名儿啊，挺好玩的。” 是，不过说的这个剧名啊，有人说得吐槽《美好生活》。 确实，我在网上搜这视频的时候啊，你搜《美好生活》出了一大串，各种各样的。 对呀、啊， 还真都不是咱们追的这个《美好生活》。 辨识度太低嘛，类似的名儿一大堆，是吧？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这就有点咱上学的时候写作文那意思了，你能不能画龙点睛，你让老师看见这作文的时候就想给你高分啊。很多网友说这个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好生活这四个字儿，这标题，这电视剧的名儿，辨识度不高。 那如果叫换心呢？ 换心你看就感觉像个大片的名儿，你觉得吗？但是我后来又一想这事儿，如果这部剧特别好， 啊，以后大家提起来就能想起来特别好的这部剧《美好生活》，那人叫啥都无所谓。你比如李香璐是个特别有名的主持人， 嗯， 你说这香璐这名俗，人家不 care，你说这不是也很牛的一件事？ 什么火，对不对？ 哎，对， 哎，所以 那我有指望了。 所以还得看这个后面的剧情怎么演绎，是吧？ 嗯， 包括演员怎么演绎。不过这一戏呢，肯定是反映中年人的感情啊，当然也包括老年人的爱情啊。 嗯， 像张嘉译演的是一个中年离异的，李乃文呢也是，李小冉呢她是刚结婚，但是丈夫就殉职了，她的角色也不是小姑娘了，也是30多岁了， 少妇吧。 哎，所以说呢，这个戏关注的都是中年人，因为婚姻呢，身体的变故啊，啊，重新开始生活这么一个戏。 这一部剧想要传递的信息，其实《美好生活》的总制片人也是天意影视的总裁吴毅啊，他曾经就面对媒体的时候说过，他说希望通过描绘这些人鲜活的情感经历，去展示一种时代的变化，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下我们的那种阵痛。他说这种传递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嗯，现实题材嘛， 嗯 啊，现实题材，但是现实题材里面也有很多搞笑的，比如说。宋丹丹演的这位叫做 刀美兰， 刀美兰就是一个开婚姻介绍所的， 嗯， 那你不知道现在这婚姻介绍里面的事儿可逗了啊，下半段我们放给大家听一个片段啊。 嗯， 下面我们来说这期的亮点，节奏还是挺快的，就是李小冉那丈夫走得太快了。 那他必须退出张嘉译才能和李小冉展开新的这个感情嘛，是吧？你马上翻篇嘛，你发现第一集主要是翻篇， 对， 就是那个离婚了， 是 这个老公殉职了， 是 吧？ 另外这话题也挺多的，比如说生死离别啊， 嗯， 婚内出轨，还有海归再就业，哎等等。另外就是一些细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嗯， 那比如说，就是宋丹丹家那客厅那东西啊，什么花瓶、零食、小摆设特别多， 满满当当的。 两个女人在一起，是不是女人在一起都这样？少不了零食。 不是，它主要是设置啊，一个母亲加一个家里一剩女， 嗯 啊，而且他俩这脾气都挺暴的啊，互相这个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家里就应该是那个状况。如果两个人都是温文尔雅的，家里就是另一番状况。 哎， 它符合人物的设置。 你看这个布景有点走和平饭店路线是吧？非常的精致，考虑到了方方面 面。和平饭店我感觉就是一股装修的那个味儿，就是 那装修了好多钱呢。 不是进去我感觉都是甲醛，那熏得够呛，肯定那种感觉。嗯，但这不是，这烟火气，你看进去之后楼道里全是小广告。那就回迁房那种感觉吗？ 哎，你还别说，他那个楼道让我看到了《恋爱先生》的那栋楼，就是程浩，他跟 挑高没有那么高好吗？ 什么 挑高？ 不是我说的外边， 啊， 就是程浩跟他爸住的那个楼，好像也是 北京那种老楼特别多， 哎， 你看着都似曾相识。 嗯，是的，哦，曾经我就走错过，因为我曾经 敲错门了， 买他第一套房子就是在那样的房子里，就那样的楼里 啊。下班回家走错了， 走错了另外一个单元。 哦啊，这我也干过，我 因为那个门洞都特别像一开始的时候。 哎呀，这扯远了。我主要是上学的时候，就是上错楼层了，然后进了那个3年2班，然后走到了我自己的座位上，发现哎，我的同桌怎么换了？哎，他的文具盒也换了。后来发现整个班都换了，我发现哦，我走错了。 哎呀妈呀， 嗯， 那我们还可以再追溯一下吗？你走错过婚礼吗？走错过厕所吗？ 厕所好像是走错过，婚礼好像没有。 嗯， 你吃人家的了？没随红包？ 我有一次去主持一个婚礼。 主持人，你主持人走错了。 对呀，啊，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那个张嘉译去刘兰芝家拜访。 嗯， 这刘兰芝我们得说一下啊， 哦， 是小青的扮演者陈美琪演的。 对，她是刀美兰的闺蜜 啊，租户。 嗯， 因为儿子回来了嘛，是吧？所以呢，儿子呢就希望她退租，好给她腾地方。 对， 她为了表示客套客气呢，买了点水果，买的什么呢？一把香蕉。 嗯，就一串香蕉。 嗯。 其实他比较符合这个老北京的礼数，因为毕竟是妈妈的朋友，我去见你的时候，我这不能空着手，得提着点东西，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假招子，花里胡哨的弄个果篮，就特实在，一塑料袋，然后里头一串香蕉啊。 是，还有一些有网友说啊， 哦， 就是有一些呼应或者是一些伏笔， 嗯， 你仔细看能看出来。你比如说啊，就是那个李小冉和他的爱人刚结婚的时候，不有这么一个， 嗯， 情节，就是那个 登记的时候， 红印， 嗯，印泥， 印泥 干了， 干了，然后呢不红，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玫瑰把手扎破了。 不是，不是故意想的，就拿着玫瑰，他就这么拿着，然后出血了。 那就这点血别浪费了，正好人家取印泥的那功夫，他就把这血呀涂在那章上了，当然擦了擦啊，然后就盖上了。 哎，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细节是不生活化的，你就那个玫瑰扎了一刺儿，第二天她老公挂了的时候，她这还贴一个创可贴呢。我这不至于扎成这样。哦，我记得咱们周二的节目说这戏的时候，说宋丹丹老师看着这剧本第一集就泪崩了。我当时跟你说，我说我看我第一集能不能泪崩，第一集没泪崩，反倒还就是挺高兴的。 你叫什么名字？ 挺好玩的嘛。 那个。 但是第二集有一段我觉得非常的打动我， 嗯， 这很平常的一个环境的就是描写，就是没有台词啊，你还记得吗？因为这个李小冉演的这个女孩啊，她丈夫去世了，然后她爸爸很想关心她，每天都跟踪她。 哦，跟她到地铁，跟了一个星期。 对，然后有一个镜头就是刮着风，秋天了，李小冉很瘦弱，她就是这么端着自己的肩膀往前走，程昱走在她旁边，她爸就那么看着她，李小冉低着头，就是封闭着自己往前走，反倒是那个镜头很打动人。 嗯 嗯，就是人都不容易，那老头也天天喝酒，也有身上有不可爱的地方，可是他那么牵挂自己的闺女，那女儿为爸爸着想，说你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也是封闭着自己，就是展现了真实生活中人活着的时候的不容易。 嗯，哎，像这个细节，我们在《恋爱先生》也好， 没有 就没有看到，是吧？ 没有。 哎， 嗯， 前几部戏里面这种内容就少一点。 对，就是完全是就有内容的展现，像这种留白几乎没有。 对， 嗯， 但是呢，《恋爱先生》里面倒是有那个，就是程浩他爸谁演的来着？ 倪大红 啊，倪大红。一开始咱们俩不是说吗，他跟程浩之间那个对白，包括他那不说话那个眼神， 嗯， 那还真的是。 那里面最大的亮点，我觉得就是倪大红。 哎，是，哎。这个还是 程昱演的也很好玩，一个老头， 所以就像这种 那倔劲儿啊，嗯， 需要一些演技派的演员来衬托 啊， 才能够撑起来，是不是？ 是的。 但是宋丹丹就不更不用说了 啊，我最喜欢的女演员，嗯 啊，她，你觉得她呈现的，你猜啊，她往后她呈现的应该是有哭有笑，负责搞笑又负责煽情。 当然 了，我觉得她应该是兼而有之的这么一种戏份。 我觉得丹丹老师演的那个走心的戏非常棒， 嗯， 但人家也能搞笑啊，就是特别幽默，但是真是跟你说事儿的时候，那种话是感觉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就是特别直击你的泪点，让你觉得特别感动。 嗯 嗯，很真实 啊。这部戏呢反正还有很多的看点，慢慢来，我们慢慢追。就有一知识点， 嗯， 我相信大家都挺感兴趣的，就是这个遗体捐赠是怎么回事。 对，因为这也是开启这部剧的一个由头啊，就是开启了新的人生。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张嘉译换上了李小冉啊，这个故去丈夫的心脏啊，换了他的心，然后李小冉有一句话说他的心还活着啊，所以两人展开了这样的爱情故事。 来，米夏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手里有一个遗体捐献100万。 我想问你，这个换心手术现在已经很平常了吗？你当然不能解释了啊。 啊，我可以告诉你啊，哪些器官可以捐献，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肺脏、胰腺、小肠儿。 小肠儿还可以捐献哈、啊，这是我们编辑要给大家就普及的知识点啊，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遗体捐献。 对，你知道截止到去年12月24号有多少人登记了人体器官捐献的意愿吗？有35万多， 哦， 这么多人。但是有人问了说，我是登记志愿捐献就一定要捐献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就是比如说你中间我觉得我改主意了。 官方的回答是这样的，完成捐献志愿登记仅是您器官捐献意愿的表达，最终实现捐献要等到您的生命结束，通过严格的医学评估并征求直系亲属的共同意见。 嗯， 啊，不是说您一人啊，之前同意了就同意啊。所以你看剧情当中有捐献中心的工作人员请李小冉签字同意的这么一个细节，你记得吧？ 嗯， 哎，有这么一个细节。 这个剧第二集啊，就出现了张嘉译和李小冉先后来到了这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哎，在哪儿呢？这地儿啊离咱台还挺近的，就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干面胡同53号。 嗯， 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戏里是安排李小冉和张嘉译见面了， 嗯， 对不对？他俩可能最后还能有一段感情的火花， 心心相应， 嗯， 真情相拥。 接受双方是否可以了解对方信息呢？ 这里面戏里也有展现啊， 就张嘉译去问谁捐的 啊，这个人家没告诉。 李小冉去问自己丈夫的心脏给了谁， 哎，这个她透露了，所以她给刀美兰打了个电话嘛，嗯，啊，我这是婚姻介绍所，再把电话给挂了。 那个根据国际惯例和咱们国家的政策呢，这双方是用双盲原则的，就是互不知晓。 哦， 如果捐献者或者是接受者确实有需要，工作人员会成为一个纽带，传递相关的信息。嗯，哎，是这样。所以说在剧情当中是工作人员告诉了李小冉她丈夫心脏的受捐者的情况，所以她和张嘉译有了联系。 哎，其实电视剧在展现这个情节的时候，就两个人其实已经擦肩而过，但并没有心心相印认出彼此，感觉到未来我们会有一段情缘。这时候一段插曲就响起来了啊，是庄心妍演唱的对的人。 好，那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追美好生活。下半部分我们负责搞笑， 香露主要负责搞笑。 不想不听不问，是否在每一个梦醒时分，风声笑声心跳声，他用彻底心的口吻，我竟两个不同世界，也许没人记得，感动的泪只是苦中作乐，所以我将这时光寄托在他身上，好让回忆不再如刀割。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在对的胸膛种下错的根，突然有一天发现那个人伤口还热着疼，独自在等。 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殿，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往耳边。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佳，空气差，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伏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持续较差，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13到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体感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3，体感阴冷。今天户外空气质量不佳，不宜久留，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判，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我们追的戏是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共同播出的《美好生活》。 嗯，《美好生活》呢，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大家觉得这不仅是虐心的故事，而且剧中有许多小的细节，让人莞尔一笑，有的时候甚至是扑哧一笑啊。 不能不说啊，宋丹丹在这个剧里面也是金句不断。她开了一个婚姻介绍所，她的意思呢，就是能够成人之美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她女儿的意思呢，就是老了有点事儿干，总比闲着好啊。 而且这里头有一段啊，她女儿打算去相亲去，就是参加 party 啊。她妈妈问她，打扮成这样，你上哪儿去啊？我参加活动去呀。你说咱家就是婚姻介绍所，你把那人家中介费你给人家啊。然后那他这闺女说，就你那群人啊，不是那个老头老太太就是什么什么的，能配得上我吗？然后捯饬特漂亮出门说，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多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子女看不上父母干的，父母看不上子女干的，发现有没有 代沟嘛。 来我们听一段剧情啊。一妈妈带着一个 儿子 啊，这儿子注定找不着对象啊，来找宋丹丹了。来看看这妈妈和儿子的要求。 这个是自愿找的还是这个家长逼迫？ 自愿的。 自愿。你找对象？ 儿子 啊，是自愿的。 自愿。 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们呀没啥要求，就是有房子、有车子、有存款，不用太漂亮了， 比他小点就行。 多大房子，多少存款？ 三居室，有个100来万就行了。 条件倒不高。 您别瞅我这照片啊，我建议啊您二位回去再协商协商好不好，我们这儿负责婚姻不负责致富啊。 哎呀米夏，你通过婚姻致富了吗？ 明显感觉失败了吗？ 你让对方致富了？ 我觉得他已经成富翁了， 脱贫了。哎呀，有人说了，我找到你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啊，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你可以采访一下。 哎呀，这个找对象致富这个事儿，我相信是很多人他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目的啊。 这说话阴阳怪气儿的就没意思。 就是想找一人不劳而获。 不是女的这么想吧？我觉得 那也是不行的。 你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考虑啊，就是女性她当然要找稳定的男性，就能提供你可以让我养孩子是吧，有安全的住所，然后哎有物质的这供给，这是正常的。 嗯， 她这么要求是正常的，爱情可以什么都不想，但婚姻这么想是正常的。 你以为我穷？我没有眉毛，我就没有那啥啥， 我就没有心嘛， 没有色吗？ 像简爱那么刚毅的女性啊，当然也是非常值得点赞的。但是要是一个日常的，就是平常的姑娘，她这么想，我觉得就这小伙子要保我温饱，我也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但她起码可以正常的啊，我们俩过正常的这个物质上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就不可以理解了，一个男的 啊。你这不歧视吗？男的不能，女的能。 当然了，我这是歧视吗？ 男的不能通过女的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水平吗？ 我觉得从生物进化好像不是这样的，起码从猿到人不是这样的。 他们那会儿相亲你欠着了。 我最近真的 那会儿都是自由恋爱好不好，有谁猿猴的妈妈陪着猿猴去见 猿和猴是两种动物好吗？ 啊，对 啊， 大猩猩。 哎，大猩猩， 他妈陪着他去相亲。 不那个、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想怎么也有两片林子的吧。 不，那时候是自由恋爱啊。那时候大家族，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家族财富多少那都是客观的，对不对？你要说比我挣多一点我挣的少一点男女都无所谓。 对， 但是不能够就指着这个是成为我们俩在一起的唯一目的 啊。是， 对，你有钱，你有钱了不起啊，那我还有人格魅力呢，对不对？我还有各方面你没有的。 你不觉得很苍白吗？你不嫌怎么了？我有人格魅力啊，再见。啊，对，你看这样说还落着一实在，我觉得。 总之就是双方得互补，你有钱，那你我也有别的东西， 我有能耐让你有钱仍然爱上我，这是你的能耐，是 吧？我能让你继续有钱，虽然我没钱。 是 等等吧，总之像剧里安排的这个当然有点夸张 啊， 但事实在生活当中是一点都不少。 就是他就是铁了心了我就要吃软饭， 或者铁了心了我自己也不看我自己值几斤几两，然后我就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啊。所以说这是一种夸张嘛，就是看上去就特别搞笑啊。 我估摸着在这个美好生活当中这样的情节还会有。 当然会有，有宋丹丹在，我觉得你就不愁这个戏它是一个特别苦情的， 如果 有笑点的戏啊。 那跟宋丹丹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是由陈美琪扮演的刘兰芝。 这段让我感觉到像进入了这花样年华是吧？就是张嘉译当当当敲门，然后这门虚掩着，哎呦敲了半天，这还是没有人应，然后他就推门进去了。这时候感觉恐怖片要开始了，电话还响了，张嘉译递了一串香蕉，然后这无可奈何之下接了电话。然后这电话的声音，那女性还特别那个沉稳。 哎，你找谁？ 你是喝茶还是咖啡？就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啊。 我来买药， 这对密码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演员陈美琪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 太熟悉了。 1958年生于中国香港，今年是60岁了、 60岁了，可是在我们心里他永远是小青 啊，那个挺英气的那个感觉啊。这话说是1992年和赵雅芝叶童 合作出演的那经典《新白娘子传奇》，而且他唱歌也挺好的。2009年还发行了个人首张唱片，叫《落梅恋》。 哎，你当时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你是女士啊，你怎么看小青？ 我还是喜欢白娘子，我还不喜欢那个叶童，我喜欢男的。 小青。 小青啊，小青好像忽略了，就也还行吧。 就可有可无是吧？ 对，我还是就是所有的点都在白娘子身上。 那看来男的也是这样。 是吗？ 就 女二就这种待遇啊。 我觉得你老在里面掺和，而且老坏事儿，挺讨厌的。那会儿小啊，不懂啊。对，其实人家 现在更讨厌了。 青蛇也有爱情嘛。虽然那段恋情是吧，不能修成正果。但那个时候就挺讨厌，这证明他演的还挺到位的，就把那个姐妹之间的那种微妙，你能 那个电视剧里有姐妹，你不让我想起了电影《青蛇》，我没想起那个有微妙的感觉，我只记得那个叶童是个女的，然后她演了一个男的。 那不是许仙吗？ 啊，对，演许仙啊，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要找一个女的演男的呢？当时只是这么想 啊， 现在仍然这么想， 所以仍然也把小青忽略了， 忽略了。 哎呀，陈美琪还演过一些古装片，古装片也还不错。她在这个戏里面演的就是一个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好像是年轻的时候跟着对象去了国外，是吧？然后两人一直没在一起，后来对方离世了， 他 又不得不独自回到国内，一个人租房 的 住， 就没招没落的嘛，就来到了自己闺蜜刀美兰家中，然后因为他们家是回迁三套房，就把这套房我估计是很便宜的价格租给了这个小青。 所以你看他们的装束还是活在过去嘛，旗袍动作也很慢，就是感觉看他就好像在看从前的日子一样。 那旗袍有一点改变，就不是那种收身的叠，是散开的。然后这样坐起来你就不用一直都挺着，它是有一点点改变。你看女人看的不一样 啊 这个我真没注意啊。 对，它那底下不是收着的，是散开的。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小青啊，陈美琪和张嘉译的对白。 刚才是您打电话？ 是，我刚起床。 哦，我还以为您在外边。 这里没有外线，这电话通卧室。你坐吧。 哎，对不起，刚才是门没关着，我就我叫徐天，刀美兰是我妈。 美兰说了，你要糖跟奶吗？ 都不要。 请用餐。 啊，谢谢。 小心烫。 啊，给您买了些水果。啊， 谢谢。 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 你来找我是有事吧？ 没事没事。 没关系啊，你说。 啊，这个我是刚回来，其实本来想跟您商量商量，看看您商量商量能不能退租。啊，算了吧。 你是房主，天经地义。 啊， 放吧。这是两个人的对白啊，你就觉得一个节奏非常慢，这张嘉译是紧着救活他啊。你别看张嘉译是陕西人，陕西男人啊，他那身上的劲儿特别像北京男人，包括生活中的细节说话的那种感觉。这戏里也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吗？其实他和他的这个妻子小白是小白劈腿了，但是他回到家里头，他妈问怎么了，你俩怎么就过不下去，怎么就分手就离婚了，他没说小白劈腿的事儿，他说我有人了。他妈问他长什么样，哎呦，那我得想想。就是他性格中是有那种厚道的，就是咱俩即使不是两口子了， 也不是仇人， 我仍然还得照顾你。 这像北京男人吗？ 他那劲儿挺像北京男人的，但是具体我也没什么说服这个公信力啊。 你觉得应该像哪儿的男人呢？应该像好男人是吗？ 对，好男人 啊、哦，好男人、哎。 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张嘉译又会塑造成功的塑造一个啊。啊，中年妇女偶像啊， 中年妇女之友、啊啊、 对，我有这个喜心、嗯、大家有没有呢？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四电游戏啊就要结束了。其实我们总结一下，这里面其实关注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嗯、特别是他们的情感需求，是吧？宋丹丹她其实也是一个人，她当然关注了很多人的婚姻、嗯，包括陈美琪也是，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个租的房子里面，还有这个张嘉译不用说了。这个李小然也不用说，还他的妹妹， 嗯， 你说他妹妹跟那个李乃文都认识6年了， 嗯， 这就不能答应人家，为什么呀？ 缘分还没到吗？ 婚姻恐惧症吗？ 所以李乃文差一点壁咚他吗？因为他发现他哥没了的时候、嗯、然后他推门就进来，就北京的一傻丫头，哎，我哥没了、 嗯、 然后这时候发现他哥坐在那儿了，等张嘉译出来的时候，李乃文把他拽进来了，说女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男人就是他想依靠的男人。 嗯、 这时候他躲避了啊。 嗯，你看，所以这戏里面基本上没有一个人物是打酱油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我们不希望，真的不希望虎头蛇尾啊。 嗯，其实这个就暗合了生活中的现实嘛。这罗大佑说：“茫茫人海，每张面孔背后都有故事，大家活得都不容易，都跟我搭档似的啊。所以你看这电视剧，你才会有共鸣。” 那天在地铁里面看到一个人，好像是跟他的同事在说一个特别一个棘手的事儿，反正有一个人出事儿了 啊，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就这么跟他说，你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让他喝点鸡汤啊， 这不一本书嘛，畅销书 啊，是是是， 嗯， 畅销鸡汤书嘛。 哎，我想这部戏可能也会啊、反映出这样的思路来 啊，生活会给你意想不到，但意想不到也可能会越来越美好 啊，会吓你一跳啊， 不是不知道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把《美好生活》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由张江演唱的《就想陪着你》送给大家，再一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米夏， 我是香露。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有个时候，我是个摆设，你看了一眼的雨，我坐了一夜。一夜的你，有个时候，我真的无辜，你笑得莫名其妙，我笑得莫名，对着奇妙的你。有个时候，我也很重要，你哭得死去我来，我死了以为抱着活来的你，就想陪着你，就想陪着你，想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想最简单的一生陪你不弃不离，就想陪着你，就想陪着你，想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想最简单的一生陪